父喜字志由，河内温人也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从父弟，少好学问，有志性。哀帝立为太子，长帝玄喜为太子庶子。哀帝初即位，以喜为卫尉，兼右将军。是时，王莽为大司马，起骸骨，辟地外家。赏既听莽退，众庶归望于喜。喜从弟孔襄侯晏亲与喜等，儿女为皇后。有弟舅阳安侯丁明，皆亲以外属封。喜执谦昌吉，傅太后始遇正事，喜硕见之。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，赏于是用左将军施丹代王莽为大司马，赐喜黄金百斤，赏将军印绶，以光禄大夫养病。大司空何武、尚书令唐林皆尚书言，喜性义修节，忠诚忧国，内府之臣也。今已寝病，一旦遣归，众庶失望，皆曰傅氏贤子以论义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，百僚莫不为国恨之。忠臣社稷之位，鲁以既有治乱，除以子欲轻重，未以无计折冲，向以范增存亡，故楚跨有南土，带甲百万，邻国不以为难。子欲为将，则文公侧席而坐，及其死也，君臣相庆，百万之众不如一贤。故秦行千金以建廉颇，汉散万金以书亚父。喜立于朝，陛下之光辉，傅氏之废兴也。赏亦自重之。明年正月，乃喜施丹为大司空，而拜喜为大司马，封高武侯。丁父骄奢，皆及喜之恭俭。有傅太后欲求昌尊号，与长帝母齐尊。喜与丞相孔光、大司空施丹共执正义。傅太后大怒，赏不得已，先免施丹以感动喜。喜终不顺，后数月遂侧免喜，曰：君辅政出入三年，未有昭然匡朕不待，而本朝大臣遂其艰辛，就由君焉。其上大司马印绶就地。傅太后又自召丞相御史曰：高武侯喜无功而封，内怀不忠，腹下罔上，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叛，放命匹卒，亏损德化，罪恶虽在赦前，不宜奉朝请，其遣救国。后又欲夺喜侯，上亦不听。喜在国三岁余，哀帝崩，平帝即位，王莽用事，免傅氏官爵，归故郡。晏将妻子喜合浦，莽白太后下诏曰：高武侯喜资性端确，论义忠直，虽与故定陶太后有属，终不顺旨从邪，介然守节， 以故赤烛救国，转不云乎？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。其环喜长安，以故高安侯幕府赐玺，为特进奉朝请。喜虽外见褒赏，孤立忧惧，后复遣救国，以寿终。莽赐谥曰真侯。子嗣，莽拜乃爵。赞曰：自轩辕成哀外戚兴者，许使三王丁父之家，皆崇侯累将，穷贵极富，见其位矣，未见其人也。阳平之王多有才能，好事慕名，其事尤盛，况贵醉酒，然至于莽，亦已复国。王商有刚毅节，废黜以忧死，非其罪也。史丹父子相继，高以重厚，位至三公。丹之辅导父主，掩恶扬美，复会善意，虽素如达士，无以加焉。及其立房榻入卧内，推至城反颜色，动物万乘，转移大谋，足成太子，安母后之位，无言不酬，终获忠贞之报。父喜守节不清，亦蒙后雕之赏，哀平忌讳，祸福素哉。